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快乐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。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大家好，我是赵博文。在过去的一年，我如愿地考上了北航的研究生，并适应了新的生活，找到了新的努力方向。只是这件事似乎用尽了这一年所有的好运，其他事情都不太顺利。许多本应该是一个美好故事的事情，到了我这里都成了事故。但我还是愿意相信，在你为自己未来踏踏实实的努力时，那些你感觉从来不会看到的景色，那些你觉得终身不会遇到的人，正一步步地向你走来。在2018，我希望自己能够跟着导师，向着新的目标继续努力，希望能够把现在在做的一切坚持下去，成为更好的自己，希望能够遇到那个让我等待了多年的人。今天带来的这本书叫做《在漫长的旅途中》。这本书描写的是作者在阿拉斯加生活时看到的景色、听到的故事和遇到的人，很静很美，可以让人在紧张的学习工作中放松下来。接下来我为大家诵读《在漫长的旅途中》一书的片段。在东京过着忙碌编辑生活的他，想尽办法总算腾出时间参加我领队的阿拉斯加旅游。那是一趟东南阿拉斯加的赏鲸之旅，虽然只是短短一个星期的休假，他也幸运地看到了鲸鱼。某天黄昏，一头巨大的座头鲸突然跳出船附近的水面。虽然我们不懂鲸鱼的这个举动代表着什么意义，但那一瞬间真的是让人为之神迷目眩。这时他说，虽然工作真的很忙，还好有这趟阿拉斯加之旅。在东京过着忙碌生活的日子时，可能正有一头鲸鱼正跳出阿拉斯加的海面。光是知道这些就让人觉得舒畅。我非常同意他的说法，每天忙着生活种种的同时，有另一种时间正悠悠地流逝着，这可以称作为悠然的大自然吧。体会到这些，甚至只是想象或意识到这些，就可以让人更坚强地活下去。人可能有两种重要的大自然，一种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周遭的自然，比如说路旁的花草，或是附近河川的潺潺流水；另一个则是与日常生活无关的遥远的自然，并非一定得到过那里，只要心里知道那里有大自然，心灵自然就丰富起来，这样也可以增加我们的想象力。那个见到鲸鱼的朋友，现在正过着什么样的忙碌生活呢？ 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下午天空云量将逐渐增多，气温上升速度比较慢，天气感觉很冷，户外活动请注意保暖。今天夜间冷空气继续补充南下，空中也转为西北气流，天气逐渐转晴，晴朗的夜晚气温下降快，并有3到4级的偏北风，风寒效应比较明显，体感寒冷，外出应穿着羽绒类服装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偏北风2、3级兼4级，最高气温3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偏北风3、4级，最低气温零下5度，最大相对湿度3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

一面十字地，它连进城呢，在拐弯抹角呢，到那十几十五里自有开外的。我妈妈说了，让您给送一百斤面子，送一百斤米，您给写人账，先不给钱。啊，好好好，先生先写账。那先生一拿笔，奔哪儿去了？德胜门，德胜门哪儿？有人胡同。这儿写上了有人胡同，德胜门有人胡同。那阵还不兴门牌呢，多少号？路能不能门啊？木头门。您到那儿去找找找。好好好，写上了有人胡同木头门。他走了，掌柜的派小厨子给要面。哎，一拨进米，一拨进面，啊，那阵儿啊，这一百斤面的福地面的装大口袋，这么宽这么高，这一百斤也是东西啊，一百斤面，一百斤米啊，一包，让谁送啊？他那阵儿不像现在似的，现在有手车，有什么自行车，搁上一个人就推下去了，那阵儿小厨子给扛。俩小厨子，一人扛着一口的米，一人扛着一口的面，一百斤呢。掌柜的给了个条，拿着条送德胜门呢，啊，都是他们家啊，他们班那儿有人胡同木头门。这俩人呢，俩小厨子打这个城外面就扛起来，打粮链直扛德胜门，压得浑身是汗，拿着条啊就走道就打听。地光，您大爷，哎，什么事？有印儿混在哪儿？什么？有印儿混的？有印儿？有印儿混的？有阴呢？油的油木油的油啊，天地阴的阴，这不天儿斜着了？这边这么一瞧，有人的胡同。哎呀，我的这条街儿长起来的，我还不知道谁叫有人胡同呢。你慢慢找吧，反正哪个胡同都有人。找慢慢找，是在木头门，啊，木头门对，全是木头门，没有石头门。呵，这俩小厨子，二十来岁还挺结实的，满是这么一找有人胡同啊。接东接西找完了没有啊？进的胡同再找还没有，出了城了，找的官乡也没有，快到清河了。也没找着有人胡同，回来吧，不回来不成啊！回来，掌灯一大后了。您看这俩小厨子，晚饭也没吃，走了这么一天，一人扛着一百斤，鞋也破了，袜子也烂了，脚底磨好几个大泡，搁在那儿那口袋呀起不来了。明儿得歇工，一歇歇三天，找有人胡同找不着。怎么回事？搬哪儿去了？有人胡同那面没给送去，都不会不错的。嗯，第四天，瞧见孙儿他爸爸了，门口这么一走，出门柜出来了，呵，大爷，哎呦，三哥好您呢，咱们店四什么事？您柜里坐着，嗯，进来了，什么事？我说你们剁到搬家了？没有，没搬家了，放卖了，谁做的？木卖吗？木搬家，哈哈哈！什么事，三哥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你看，我们连教徒的地儿还没起来呢，还扛去了。怎么了？我告诉你呀，你可别生气。这个小孩子淘气呀，你可别打他。你要一打呀，给我脸上挂不住。咱呢，换行啊，你也嘱咐嘱咐他。你看他那么闹你玩，我们这个教徒都受不了。啊！你要是打孩子，我是狗。怎么回事，三哥？把这有人胡同木头门这事那么一说，哼！这孙儿的爸爸气着了，直往下压气儿。这村里人直劝，可不许打人。你要打孩子，我是狗，你可对不住我啊！嘱咐嘱咐的，往后啊，别让那么淘气，不打，说了不打，不打他也不饶。第二天早上堵被窝，拿板子在屁股上那么一打，打了二十多板，把屁股打肿了。街坊一劝，这事儿也就完了啊！虎毒不吃子，这不是把孩子打完了吗？这孙儿这孩子 连他爸爸都记上了。成了，你打我吧，让你打，我给你掏半包，你尝尝。哎，要不让你知道我的厉害，我不叫滋儿。哭这孩子，当天不来，当天来，他爸爸明白了，转过一天来，啊，他爸晚上睡觉，夏天喝壶茶。啊，这北京这个习惯，到临睡觉时候必要喝壶茶。那夏天家里差不多的火都早灭了，那边又不兴暖壶，沏壶茶还渴，怎么就得口外头啊，水铺沏去。北京不叫水铺，叫茶馆。再沏壶茶，这还拿着水沏茶去，沏茶呀，还给兑了一碗凉水。这凉水最坏，你单喝凉水不怕。就怕茶里兑凉水，阴阳水喝了就拉稀，明儿早准闹肚子。他爸爸一喝，顺口啊，夏天喝不出那凉水的呀，是不是？睡了，这一睡，滋儿一听他爸爸那肚子里头跟开车一样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呼噜呼噜呼噜呼噜，疼了。这滋儿啊，太阳啊还没滋嘴呢，他就起来了，起来呀、啊。把他爸爸这双鞋拿起来呀、啊，一掀炕席，扔到席后头了，他门口玩去了。太阳出来了，这位大爷睡不着了，这肚子憋得疼啊，就得上茅房接手去。这茅房呢，在院里头有，是我们北京啊，是这个两三间的这个住户啊，差不多都有茅房。茅房啊，可是家家有，那么这茅房。男的女的都上了一个茅房，两三间的可得十几间就不成了。那说这不像话呀，男女的要上一个茅房，他要没回避这不合适。直到现在北京这规矩，他这个好比三个房吧，北房、东西厢房没南房，这个茅房啊都在那个西南犄角，西南犄角啊随那墙啊拿砖呢砌这么一个围脖啊，一个两面一八字儿，那么一来，这儿有个门。那么男的要上茅房，女的要进去，进不去，怎么他有回避的法子？男的要上茅房，他不蹲坑的吗？一进门啊，先把裤腰带解下来啊，往这墙头一搭，里头半截外头半截。女的一瞧有裤腰带，他就不进去了，知道有男的。那么要女的要上茅房呢？女的上茅房啊，得有长杆烟袋。在我们小时候，是老太太们都抽这长杆烟袋，那时还不兴烟卷呢，大长杆儿啊，银嘴儿、银锅儿，哦，烧玩意儿，点一袋烟子进茅房，到茅房墙那儿，他把这烟袋立在墙上，再进茅房。男的一瞧到有烟袋，就不进去了，只得有女的。这孩子呀，缺德呀。他不是太阳还没出来，他就起来了，把鞋给他爸爸扔到席后头去了。他上东屋去了，东屋这老太太起得早啊，刚融火。一进门，二大妈，二大妈，这老太太挺醒的，得了，什么事？我妈呀，犯了瘾了，抽烟呢，那烟袋倒油子，拿纸捻一捻呢，舌子里都出不来了，急得一身汗，借您烟袋抽两袋烟。啊，成了，拿去吧。他把老太太烟袋弄过来了，弄过来立墙上，他出去了，在门口那等着去了。他们住北房，都是他们住北房，北房三间，一门两岸。他们住这个房啊是东里间，是北京的房都知道，它是前沿炕，这炕啊挨着前窗户，这是前沿炕。前沿炕呢，这面是大玻璃，挂着纱窗户帘。往外瞧挺真，往屋里瞧不见，啊，他躺着不头痛里吗？你看头痛里躺着，这肚子一疼，拧着，哎呀，坐起来了，他坐起来脸整对着窗户呀，就瞧那茅房，一瞧那茅房啊，立着烟袋，嗨，这不凑巧啊，里头有人的啊，又躺下了，躺一会儿，这肚子拧着疼啊。又坐起来了，哎呀，这老太太还没完呢，又躺下了，躺了会儿又坐起来了，愿意瞧，